孙子吴起列传第五。孙子吴者，齐人也，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。阖庐曰：“子之十三篇，吾尽观之矣，可以小事乐兵乎？”对曰：“可。”阖庐曰：“可是以妇人乎？”曰：“可。”于是许之。出宫中美女得180人，孙子分为两队，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，皆令持戟，令之曰：“汝知尔心于左右手背乎？”妇人曰：“知之。”孙子曰：“前则是心，左是左手，右是右手，后即是背。”妇人曰：“诺。”约束季布乃设府乐，即三令五申之。于是鼓之右，妇人大笑。孙子曰：“约束不明，申令不熟，将之罪也。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，妇人复大笑。”孙子曰：“约束不明，申令不熟，将之罪也。既以明而不如法者，立事之罪也。”乃欲斩左右队长。吴王从台上观，见且斩爱姬，大骇。去时使下令曰：“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，寡人非此二姬，实不甘味，愿勿斩也。”孙子曰：“臣既以受命为将，将在军，军命有所不受，遂斩队长二人以训，用其次为队长。”于是复鼓之。妇人左右前后跪起，皆众规矩绳墨，无敢出声。于是孙子使使报王曰：“兵既整齐，王可试下官之，为王所欲用之，虽负水火犹可也。”吴王曰：“将军罢休旧舍，寡人不愿下官。”孙子曰：“王徒好其言，不能用其实。”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，足以为将，西破强楚，入营，北威其晋，显明诸侯，孙子与有立焉。孙武既死，后百余岁有孙膑。膑生阿卷之间，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。孙膑常与庞涓俱学兵法，庞涓既是魏，得为惠王将军，而自以为能不及孙膑，乃因使召孙膑。膑至，庞涓恐其贤于己，及之，则以法行断其两足而擒之，欲引勿现。其使者如良，孙膑以行徒因见，遂其使。其使以为奇，妾再与之齐，其将田忌善而客待之。忌硕与其诸公子其逐众射，孙膑见其马足不甚相远，马有上中下背。于是孙子谓田忌曰：“君弟众射，臣能令君胜。”田忌信然之，与王及诸公子逐射千金。及临至，孙子曰：“今以君之下四与彼上四，取君上四与彼中四，取君中四与彼下四。”既持三倍币，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，足得王千金。于是既进孙子于威王。威王问兵法， 遂以为师。其后未伐赵，赵吉请救于齐，齐威王欲将孙膑，膑辞谢曰：“行于之人不可。”于是乃以田忌为将，而孙子为师，居资车中作为计谋。田忌欲引兵之赵，孙子曰：“夫解杂乱分纠者不控卷，就斗者不搏己，披抗倒虚，行格势尽，则自为解耳。今梁赵相攻，轻兵锐卒必结于外，老弱疲于内，君不若引兵急走大梁，聚其街路，冲其方虚，彼必视赵而自救，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璧于魏也。”田忌从之，魏果去邯郸，与其战于桂陵，大破梁军。后十三岁，魏与赵攻韩，韩告急于齐，齐使田忌将而往，直走大梁。魏将庞涓闻之，去韩而归，齐军既已过而息矣。孙子谓田忌曰：“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，齐号为怯，善战者因其势而力倒之。兵法百里而去力者绝上将，五十里而去力者均半至，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，明日为五万灶，又明日为三万灶。”庞涓行三日，大喜曰：“我固知齐军怯，入吴地三日，士卒亡者过半矣。”乃弃其步军，与其轻锐备日并行逐之。孙子夺其行，目当至马陵，马陵道狭而旁多阻碍，可伏兵，乃着大树白而疏之，曰：“庞涓死于此树之下。”于是令齐军善射者万弩，夹道而伏。七曰：“目见火举而俱发。”庞涓果夜至啄木下，见白书，乃钻火逐之，读其书未毕，齐军万弩俱发，魏军大乱相失。庞涓自知志穷兵败，乃自警曰：“遂成庶子之名。”齐因乘胜进破齐军，鲁魏太子申已归，孙膑以此名显天下，世传其兵法。吴齐者，魏人也，好用兵，常学于曾子，是鲁君。齐人攻鲁，鲁欲将吴齐，吴齐娶齐女为妻，而鲁疑之。吴起于是欲救名，遂杀其妻，以名不欲其也。鲁足以为将，将而攻其，大破之。鲁人获悟吴起曰：“起之为人，猜忍人也。其少时家累千金，由是不随，遂破其家。”乡党笑之。吴起杀其棒戟者三十余人，而东出魏郭门，与其母绝，聂璧而盟曰：“岂不为卿相，不复入魏？”遂是曾子，居请之，其母死，岂终不归。曾子薄之，而与起绝。其乃知鲁，学兵法以示鲁君。鲁君疑之，起杀妻以求将。俘虏小国而有战胜之名，则诸侯屠虏矣。且鲁魏兄弟之国也， 而君用起则是弃位，鲁君疑之，谢吴起。吴起于是闻魏文侯贤，欲试之。文侯问李克曰：“吴起何如人哉？”李克曰：“其贪而好色，然用兵，司马攘居不能过也。”于是魏文侯以为将，击秦，拔五城。岂之为将，与士卒最下者同一时，卧不涉席，行不其胜，亲果盈粮，与士卒分劳苦，卒有病居者，岂未损之？卒母闻而哭之。人曰：“子卒也，而将军自损其居，何哭谓？”母曰：“非然也，往年吴公损其父，其父战不选种，遂死于敌。吴公今又损其子，妾不知其死所以，是以哭之。”文侯以吴起善用兵，廉平，尽能得士心，乃以为西河守，以拒秦韩。魏文侯既卒，起弑其子武侯。武侯伏西河而下，中流，故而谓吴起曰：“美哉乎山河之固，此魏国之宝也。”起对曰：“在德，不在险。昔三苗氏左洞庭，右彭蠡，得意不休，与灭之。夏桀之居，左何己，右太化，伊阙在其南，阳城在其北，修正不仁，汤放之。殷纣之国，左孟门，右太行，常山在其北，大河经其南，修正不得，武王杀之。由此观之，在德不在险。若君不修德，周中之人尽为敌国也。”武侯曰：“善。”吴起为西河守，甚有声名。谓至相，相田文。吴起不悦，谓田文曰：“请与子论功，可乎？”田文曰：“可。”起曰：“将三军，使士卒乐死，敌国不敢谋，子孰与起？”文曰：“不如子。”起曰：“治百官，亲万民，使府库，子孰与起？”文曰：“不如子。”起曰：“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向，韩赵宾从，子孰与起？”文曰：“不如子。”起曰：“此三者，子皆出无下，而未加无上，何也？”文曰：“主少国疑，大臣未复，百姓不信，方士之时，主之于子乎？主之于我乎？”起默然良久，曰：“主之子矣。”文曰：“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。”吴起乃自知弗如田文。田文既死，公叔为相，上谓公主而害吴起。公叔之仆曰：“起亦去也。”公叔曰：“奈何？”其仆曰：“吾岂为人节廉而自喜名也。君因先于武侯言曰：‘夫吾岂贤人也，而侯之国小，又与强秦攘界，臣切恐岂之无留心也。’”武侯即曰：“奈何？”君因谓武侯曰：“是言以公主，其有留心则必受之，无留心则必辞矣，以此补之。君因召吴起而与归， 即令公主怒而轻君，吾岂见公主之见君也，则必辞。于是吾岂见公主之见魏相，果辞魏武侯，武侯疑之而弗信也。吾岂惧得罪，遂去，即知楚。楚悼王素闻启贤，至则相楚，明法申令，捐不及之官，废公族疏远者，以抚养战斗之士，要在强兵，破持说之言纵横者。于是南平百越，北并陈蔡，却三晋，西伐秦，诸侯患楚之强，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，因悼王死，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，吴起走之王师而服之，姬起之徒因赦赐吴起，并重悼王。悼王祭葬，太子立，乃使令尹尽诛赦吴起而并重王师者，作赦起而遗宗死者七十余家。太史公曰：世俗所称诗旅，皆道孙子十三篇，吴起兵法是多有，故弗论。论其行事所设诗者。语曰：能行之者未必能言，能言之者未必能行。孙子筹策庞涓明矣，然不能早就患于背行。吾岂说武王以行事不如德，然行之于楚，以克报少恩，亡其躯，悲夫！